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传真号码23390209，今晚的话题呢应该会有很大争议性，因为叫做大学冇精英。 你问好，我啱啱收到个传真啊，陶杰，就是一位叫老港大生传真过嚟嘅。你就话以前60年代港大学生系要讲英语，不准讲华语，仲要讲牛津式英语。最精英嘅毕业生咧，系来自英国文学系，最 top 嘅就收编为官学生。头一年咧就送我牛津读公共管理硕士，其次嘅精英就系医学系、建筑系毕业生。总之每年嘅毕业生咧就唔过数百人嘅，就唔会绝对唔会失业。整个政府由港督马会汇丰大班主理，由精英政务官执行，如此就天下太平矣。现在精英何在？有些本事嘅学生都涌去美国 Ivy League。 即是美国的 长春藤学校。 首先呢要有少少纠正，他说以前60年代，我听到这个字 做什么事， 你硬耳。 不是吧， 这个不是中文。中文只是说60年代 ,70 年代，就没有说60年代 ,70 年代，因为这个是由英文到来的。60第一次。 好这样。 我的人看以为60。啊、但其实是60啊，不过这个唉算了，错约定俗成了。那这个讲呢，他说最精的毕业生英国文学系。 真不真的？ 这个英国文学 叶柳都是英国文学毕业的。 你看看 他又好像是去了格拉斯哥苏格兰。 是啊，哇。 印度的大学。 最叻14行诗文学系。 香港大学的英国文学系。还有 李柱明都是英国文学系。 不是吧。还有利亚的英国 大学的英国文学系。那个课程是不同的、 啊、 香港的大学是没有英国文学，那个叫做英国语文及文学系。 咦，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玄机？ 当然有不同， 又有玄机。 英文系有三种，一个叫做 Department of English Studies， 这个叫做英文学文化英文学， 英文 学。另一个 Department of English Literature， 这个叫做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另一种就是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这个是英国语文及文学，那个重心和主题是不同的。譬如说 English Studies 呢、这个是建于苏格兰大学。苏格兰大学里面的英国文学就叫 English Studies。为 什么呢？ 因为它的立足点是苏格兰。 苏格兰嘛，是苏格兰。 所以它所指的特登的苏格兰大学里面的英文系就叫 English Studies。 外 来文化，他跟你拉 一点点，他 是的，他当那是南边英格兰的，是外来 文化。即是跟我们中国的大学有日本研究这样。 是啊，没错啊。所以是咁畸形啊，牛津啊、剑桥就唔系喎，就叫 Department of English， 一个字， 一个字， 或 English Literature， 系啊，呢度全部有政治喺里边。咁啊，讲翻呢个香港大学嘅英国文学系，我小弟我自己喺英国祖家读英国文学系，有一年暑假翻上嚟，走去港大睇睇佢嘅课程，呢、这个先廿年前嘅事， 1970几年 嗰阵，比较。 又是70年代，哇！ 我記得73年少了很多， 73、80几年， 少了很多嘢。 少咩 咧？即當時我唔知而家 冇十四行詩。 即係個重點咧係唔同啊。 嗯。 即係個重點，譬如話嗰、那個，譬如話英國嗰個文學史上有一個好重要嘅時期叫浪漫主義，呢、這個係19世紀初。这个因为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有一班诗人好像雪莱、啊、拜伦、啊、最出名的句子就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那些日的诗歌是充满革命性， 很红颜 和很理想的如果你这个叫 romanticism， 这个叫浪漫主义的诗歌读得多呢、那你那时这个拜伦就不只是写诗，还走了去这个希腊、即是帮那些希腊人去抗击恶徒曼提 克。听说某高官都喜欢拜伦。 这个就是沙漠枭雄的前身。这个就是沙漠枭雄，这个罗伦斯军中族的作家，他走去阿拉伯去帮阿拉伯人去征伐这个土地。 那这个港大的英国文学系就没有了这个浪漫主义。 我不记得以后有没有。总之好 像当 时是没有一个独立一张 paper 或者独立一个 course。如果我讲错记错。 请讲指正 系嘛？的士 number 几多号啊？指正你。 咁同埋点解 叶刘淑仪都可以指正你噶？ 中学嗰阵时都系，即系香港嗰啲英文中学咧，叫你读嗰啲英国文学咧，佢着重于咧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嘅嗰只叫龟兽派小说。 嗯， 譬如话奥斯丁啊，即系咩《傲慢与偏见》啊，咩、《理智与感情》啊，或者呢个叫做咩白朗蒂姊妹啊，《咆哮山庄》啊。即是这一堆女人的书， 点解？因为佢又讲一啲啊，即系呢扎嘢读嚟咧，系等于嗰阵时十九世纪嘅琼瑶嚟 嘅，即系唔会反动啊嘛。 读完唔会 浪漫主义嗰啲就反动 啦。系啦，你浪漫主义嗰只系好动 情啊， 好激嘅。但系你十九世纪嘅女作女作家小说咧，嗰扎咧系好静嘅，系静态嘅。嗰扎睇嚟系唔会作反，不止唔会作反，系会令啲女生咧系会学习做英国淑女。 淑女， 即系佢嗰扎小说咧，你而家你叫我睇，我都觉得闷到抽筋，因为实在 唔系啊，你自己感情啲嘅嘢啊。 其实套戏几好睇啊！ 即系唔系套戏好， 你安排得几好啊！ 但你睇你而家你叫人啃嗰部砖头咧，真系同而家你唔好讲系同而家香港人，同你同而家英国嘅女学生、中学女生都有一个时代脱节距离啦。你只系当佢一种历史文物去考据，有咩理由嗰阵时喺香港？中学的英国语、文学读本大量这些东西， 其实除了陶杰的经验， 我也有经验的。 我在中大就读历史的，我就跟港大交流的。 是啊， 港大的历史是很奇怪的。 是啊， 嗱，佢近代史，中國近代史咧， 唔教 就唔喺中國歷史嘅， 係啊， 其實中國語文同歷史 啊嘛，冇錯。 你覺得咩 近代史就放喺歷史系嘅，就係教西洋史黐埋一齊嘅，就用英文學嘅。 係啊，我讀法律都係咁樣啊，我呢個。读法律嗰阵咧，受业于陈宏毅教授，依家基本法委员会，咁佢哋教嗰啲嘢咧，全部都系嗰啲好实用嘅，即系教你点样做合约啊，做合同啊，点样咩知识产权啊咁。但系到我去到英国读嗰阵咧， Constitution， 哇，到英国读就唔同啦，教你咩咧？ 宪章法律， 教你咩咧？非殖民化， 唔系啊，戴耀廷都 系啦，即系法律点样去压迫。即係有錢人啊，或者法律點樣成為壓迫人嘅工具啊？即係憲法點樣去壓迫人啊？即係嗰啲嘢，即係讀下啲人權 課程設計啊， 完全唔同嘅。即係香港同英國兩樣嘢嚟。 講歷史可以講佢嗰個歷史關係一定要歐洲為中心。 啊，當然係啦。 所以中國史就偏咗入去世界史嗰部分咯。 世界同埋，如果講到呢個叫巴黎公社，有冇講法國大革命？有冇詳細講？如果你要讲呢个欧洲嘅历史，近代史就系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应该就系嗰个章节系应该详细读，即系对于读英国文学一定要读沙剧一样。呢、这个咧，我唔知道有冇错，我可以讲一定系冇提或者一笔带过。佢咧好似细路仔咁样，一睇到嗰啲暴力啊或者色情镜头，个阿妈会跟住揞住，哎，冇嘢冇嘢。 家长指导， 家长指导。当年 我读即系中学读历史咧，读得好辛苦噶嘛，1870年读起嘅，好少人好少老师教到1789。点解会由德国统一读起咧？我都拗头。 即系前面有啲嘢佢唔想你知道， 唔想你知 道。即系意大利独立运动咧，马志尼嘅嗰杯嘢咧， 嗰杯嘢教得好少啊。 系有冇少啊？有冇教啊？ 少少啦， 中学有教，中学有少少， 有冇教？ 意大利统一有教， 即教少少两句，因为考试好少考嘛。 法国呢个路易拿破仑啦，同埋嗰个叫巴黎公社，1871年、1872年嗰阵时有冇？ 冇啊， 冇啊， 即系佢啲运动 有30年代英国嗰个工党兴起， 系唔教啦呢个课程以外噶， 教你噶嘛， 课程以外唔考。 点解啊？因为你学咗呢啲，即系你学政治啊嘛。 哦， 你喺香港搞个工党点教啦？第一届30年代第一届英国工党首相上台是什么背景之下上台？ 哦，即系唔讲嘅， 有问题啊嘛！你 啲废边写啲唔讲啦，系嘛？即系英国嗰啲 小说名家叫狄更斯，都唔系套套小说教你嘅吓、啊。譬如话呢啲艰难时势啊，咩伟大期望啊呢啲，或者即使系嗰个苦海孤错，因为佢 专讲啲工厂啲衰嘢， 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陈腐完时树嗰种黑暗啊，吓、啊。就唔会咧，唔系好想你咧，系详细咁样去阅读。 咁其实都解释到咧，点解嗰啲领导殖民地运动嗰啲所谓国父啊，嗰啲人全部都系喺英国毕业，就唔会喺自己殖民地大学毕业而领导呢个反殖民动嘅。其实 呢样嘢就系， 因为佢嗰个殖民地大学系唔会教佢呢啲咁嘅嘢，唔会教佢呢个批判思维噶嘛， 一定翻祖家嗰度。咁你祖家有两种大学，一种咧系传统嘅。牛津剑桥，佢有几个学院咧，系专门咧系吸收嗰啲殖民地嘅贵族、皇室嘅子弟， 真正嘅精英啊！ 吓，嗰未必噶，嗰度嘅课程都唔同啊。另一个系比较左派，好似系伦敦大学嘅政治经济学院，嗰啲系俾啲反斗专门谂住搞作，翻到去之后就反英嗰啲，佢唔怕，佢有呢个胸襟， 系嘛？ 佢明知你都有反英啦，佢喺呢度就收你，点啊？就俾你读咩废边社、工党左，佢唔怕噶。 但有一些科目，譬如说伦敦大学有一个叫英皇学院 King's College， 它里面有一科叫 War Studies， 叫战争系啊， 好劲噶呢科。 呢、這个是殖民地大学是不会有的， 但殖民地大学的学生可不可以去读呢？ 但是呢他会将你验尸咁样。他会问你为什么你对这科有兴趣。 啊、因为你。 啊、你读了之后打算有什么的，即是将来有什么回去想怎样呢、这些全部写报告。 因为深究了跟着就要去做一个叫做皇家国防学院 ,Royal Defence College。哇、啊、当年霍德就在那里教书。 这些呢就华人与什么呢就 得进入的。 得准进入的。 啊、 你试下入那些是没得入的。再進一步嗰啲咩 Sanders 嗰啲軍事學校， 唔使你 即係西點。 咁即係講到最後，其實佢最精嗰啲嘢，佢唔會教俾你殖民地。 梗係唔會教，我係佢，我唔會教。 即係啊，星期五嗰啲就學唔到噶啦，定係 星期五嘅學唔到啦，星期五嘅學造船。 嗯，啊、所以就係建築啊，佢講得啱喎，呢、這個老港大生，所以就建築係醫學係。 系咯，啲技術嘅型， 技術型啊嘛，呢啲 冇錯，亦都啱中國人嘅心理。 但係政務官係 你由李鴻章開始，你都係想學人技術啫。 師夷之長， 你都係想學人哋造船啫。你唔想學人哋咪咩叫民主，咩叫君主立憲啊？咩叫還政於民啊？咁咪啱 key 咯。其實英國殖民地教 一拍即合喎、 啊，同大陸同中國人嘅嗰種咁嘅教育， 即係工具性嘅教育啊。 係啊，著重工具而咧輕視嗰種叫做邏輯思維、獨立思考嗰種，係好啱 key 嘅。所以阿老董一坐嚟就改革教育，我即係都烏索索。 唔係啩？ 改咩革啫？ 改革好啊，認識祖國 咪啱你咯。喂，你而家咪最重要就係執到啲中小學生填鴨，唔好等到佢諗咁多嘢。 賭董嘅人士都少啲啊嘛， 佢咪啲細路仔出去賭董咯。你又話要一條龍， 就去支持阿長毛， 支持長毛， 又話要獨立思考，一獨立思考就 教哲古華啦， 就即刻到你啊，唔使咩古唔古華啦，你一叫獨立思考。啲人一試下，喂老董你咁唔啱喎，我去教育你啊！即邊有咁老襯㗎？ 喂，佢教 梗係將啲個佬成套填鴨教育攬到實一實，繼續執落去啊嘛！ 仲要教 諗咁多嘢做咩啊？ 即係多元智能就唔 work 嘅，喺就喺呢個特區 係唔得啦！呢個唔啱，唔啱中國人啊！真係啊！ 喂，咁但系 非想民主噶，就大家都同意。 但系你而家睇到睇到系大镬噶喎，嗱，你政务官嗰个训练出嚟，而家嗰班人咧就系嗰种工具性嘅人啊嘛。 工具性， 所以到你要 星期五揸权，即系我问你啦。 嗯， 你屋企养个飞鹰，你咁你下个礼拜 教佢识蒸鱼啊，教佢识炒嘢。 你下个礼拜你就放长假。你会临走，你话话俾飞鹰听，你同净系同我咧系吸尘，净系识煎鱼。啊！同我打理好呢间屋，唔好搞到 乌烟瘴气。 你绝对唔会叫话俾佢听，我走咗之后你换墙纸咧，你换家私咧， 装修啊， 照你嘅口味嚟到同我换，执过晒成间屋咧，我俾个室内设计权俾你啊，你会唔会啊？梗系唔会啦，你净系教佢炒两味扬州炒饭就够啦， 蒸鱼都够啦，可能 蒸鱼都够啊嘛，你教个飞鹰全套嘢点得啊？你会唔会啊？ 梗系唔会啦， 唔会噶嘛，间屋系你噶嘛，你点会俾飞鹰冇啊？ 喂，咁嘅逻辑就系飞鹰自屋，就等于港人自港嘅啫， 唔 系啩？咁样踩阿董， 冇啊，踩阿董咪踩边个？呢一七年六年几摆出嚟嘅事实就系咁，你根本未到嗰个层次。你班星期五净系识一佛，识一斩船，到只船，咁俾个指南针你，你都唔识点睇啊？嗰支南定北都唔识点睇系嘛？传真热线23390209。希望人哋可以唔信啊，可以打写传真落嚟啦，变。 我谂都有好多港大毕业生噶，系嘛？ 系啊，我都系。 唔系话针对边间大学，成个大学教育就系咁啊。 不过我一毫子都未捐过俾港大。 而家大陆一样，而家大陆一样，成个嗰啲咩国务院就地质学呢、這个咁嘅吴仪就石油开采、啊、读 石油学院毕业。 阿老温家宝就地质学，阿李鹏嘅电力工程师。你班友又咪又学人哋技术？ 系啊， 有冇一个历史学家？柏拉图喺理想国里面做一个国王，一定要一个哲学家。 嗯， 啱噶。因为点解咧？佢就有一种逻辑思维，佢就一个理性嘅思考就够啦。佢唔需要呢种技术。 如果你话中国喺49年之后嘅哲学家嚟掌权，我谂仲得人惊过系一个工程学院毕业。 呢个咧就 仲得人惊。 系啊，就识写诗词嗰啲会唔会啊？ 梗系唔掂。 唔系个问题，因为佢哋喺中国嗰种制度里边出嚟嘅哲学家已经冇咗个独立嘅人格 啦。哦，呢个咧涉及到中国究竟有冇哲学嘅问题。喺西方嗰个学术边上，我中国系冇哲学。 如果你而家中國你俾人民科學嘅人當權，我覺得係仲大鑊過俾呢個 日日 理工畢業或者 日日三面紅旗啊！ 唔係呢個咪就係睇你中國個人民科學， 因為佢矮化啊嘛，咁耐都冇發展過。 喺 四九年之後， 大學裏邊喺四九年之後係唔準讀心理， 同埋係跟從政治運動噶嘛， 同埋社會學佢認為係反動。 郭沫若啊、范文蘭啊、馮友蘭啊呢啲全部唔係跟政治運動咩？ 係冇獨立嘅見解嘅， 咪係咯。 老毛话全个大中国三千年只有两条路线，就 系、 儒家斗争 啦， 成班历史学家 跟住去研究啦，儒法斗争 去写论文，哇，嗰度先恐怖 啊！唔系咯，如果呢啲人嚟去统治中国，咪仲大镬？我觉得 即系呢个唔系话唔系话佢哋应唔应该统治，系你中国嗰个人民嗰、那个。文科的設計根本上有結構 冇曬傳統啊！ 係啊，大陸有大陸的問題，香港香港問題，你話大陸學有冇精英係嘛？ 唔係令我諗起嗰次我睇即係廣大最中意寄一啲嘢俾我 九十週年啊！ 嚇係啦，咁啊一陣講翻嗰啲 笑到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有乜嘢留翻咧？聽 日再慢慢講啦。 輪流聲同同傑講一聲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继续决战光明顶。